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4集。朱顺子是个尖嘴猴腮的男人，颧骨很高，脸上没什么肉，长了一副鸡贼样。东厂番子说到底就是穿着夜撒的地痞流氓，成日好事不干，在京城里头钻来钻去，打探别人的隐私。他们是云仙楼的常客，阿厨熟得很，平日里好得跟神仙眷侣似的，今天看了他就心烦。阿厨坐在圈椅里等着，朱顺子在那儿来来回回踱步，晃得他眼晕，心里正火急火燎。垂花门走出一个男人，高挑身材，瘦削脸颊，嘴边有淡淡的青胡茬，这不是燕小北是谁？阿厨目瞪口呆，几乎以为燕小北诈尸了。 哎呦老爷，你可醒了。 朱顺子拦住他，冲阿厨招招手， 楚姑娘，我们先走了。 哎，慢走慢走。 阿厨僵笑，易容化妆是夏侯恋的拿手活，得了邱师傅真传的。夏侯恋神态自若，看了眼阿厨，跟着朱顺子出了门。 老燕呐，公公又给咱差事了。 朱顺子看起来很激动。 你看我就知道咱们能得公公青眼，不仅让咱们去刺杀沈觉那忘恩负义的王八羔子，这回呀又派咱俩去嘉定呢。 刺杀沈觉？夏侯恋心里一跳，蓦地抬起眼来。朱顺子感叹道， 沈觉那厮啊，没想到也会武功呢，我以为他那娘娘腔啊，不禁风的样子连刀都提不起来呢，得亏咱们命大呀，见识不好咱就溜了，要不然可就折在那儿了。好在魏公公体恤，不仅没追责，还给咱奖金，这回又派这么重要的差事给咱们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是为知己者死，就冲魏公公的赏识，咱也得誓死效忠啊。 夏侯恋嗯了一声， 嗯， 不动声色的旁敲侧击， 沈觉现在怎么了？魏公公可还要派人再去杀他？ 哎，不必了，陛下降旨让他去南京守灵，这下可就没戏唱了。守灵太监一辈子呢也就那么回事儿，翻不起浪了， 总比没命强。沈觉没事儿，夏侯恋松了口气，他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那小子卧薪尝胆，苦心经营那么久，结果却落得这步田地。沈觉不像他，他蔫了吧唧泥巴里滚习惯，那么骄傲一人，好不容易爬上云端又栽了下来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唉，真是苍天弄人。也罢，南京也不错，毕竟是沈觉的家乡，喝喝茶，遛遛猫，逗逗鸟，一辈子打发过去就算完了。夏侯恋冲朱顺子抬抬下巴问道， 你来找我干嘛？ 哎，怎么说沈觉去了？ 朱顺子从怀里取出一封信，神神秘秘地说， 咱们这回可算苦尽甘来了，万岁眼看着就要当腿了，还迟迟不召藩王进京，恐怕是有意把皇位传给二殿下。魏公公派咱们去嘉定，悄没声呢就把福王殿下接回京，这可是从龙之功啊，待殿下登基，咱们就是一等功臣。 夏侯恋套了半天，朱顺子把话一箩筐全倒了出来。朱顺子是个乡下土财主的小少爷，来京本是为了科考，考了四五年，硬是金榜上最后一名的后脑勺都没忘着，闲着没事儿，去听了几耳朵茶馆里说书的瞎侃，说什么一旦进入东厂，两年就能成为有人打鲁伯吆喝开道的大老爷。他一咬牙一狠心，递了名簿，当了人人得而诛之的阉狗。 事实证明他被骗了，干了一年半，升迁的影子都没见着，还在小干事的位子上蹉跎着，只比地痞流氓好那么一点儿。为了出人头地，他花了一大笔钱搭了一条线直通魏德跟前，凭着小时候偷苞米捉泥鳅的小聪明放在魏德面前现眼。正好燕小北也在边上，燕小北是东厂卯字科下的干事，家里开生药铺，朱顺子隶属丑字科，两人打过照面，没怎么说过话，只听说燕小北刀法很了得，每回在衙门里的校场比试总能得一片好彩。两个人跪在衙门里求魏德给了一份差事，魏德眼皮子一撩，用茶杯盖扶了扶茶沫子，道： 成，沈爵可认得？去把他的人头给咱家送来。 沈爵的脑袋没拿回来，自己的脑袋差点没保住。想到那天刺杀，朱顺子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。朱顺子不断强调沈爵的刀法是如何变幻莫测，他自己就不必说了，可连燕小北在沈爵手下都没有走过五招，两个人屁滚尿流赶着跑了，幸好沈爵家仆散尽，独身一人，没有追出来。沈爵是个刀术天才，夏侯亮从小就知道的。他没再说话，两个人在云仙楼分了手。朱顺子回家收拾包袱，夏侯亮趁机帮阿楚把燕小北的尸体处理了，然后到城门赶上朱顺子。盐官道向嘉定快马急行，清晨启程，一路经过了三个驿站，换了三匹马，到了星夜正好到了十里村驿店。毕竟只是个郊外的村驿，不大，一间正厅，一间后厅，左右五间廊房，后面盖了十间马房。放眼黑漆漆的夜幕，唯这一处红漆大门前吊两盏红灯笼，悠悠地发着光。再往前走十几丈，才能看见别的人家。进到厅里，几张油腻腻的乌漆桌子，上边放一盏小油灯。有不知名的小虫子没头没脑地撞进去，烧成灰。这驿站除了他俩，好像没别的官员下榻了。他们吃饱了饭，各自回屋睡了。骑了一天的马，实在太累，朱顺子早就撑不住了。夏侯恋却睡不着，他点着灯，把魏德托他们交给福王的信翻来翻去。为了保密，信封没有署名，用蜡密封，里边估计只有一张纸，放在手里轻飘飘的。他觉得这事儿不大对头。福王是大殿下，据说是个跛脚的胖子，老早封了王，一直延挨着不肯就藩，实在拖不下去了，满朝文武都骂他，才拜别老皇帝老皇后去了封地。还有个二殿下，才十岁，还在皇宫里光着脚丫子爬上爬下。老皇帝即将翘辫子，魏德要投机迎福王回京，不大可能派他们俩一脚就能踩死的小蚂蚁去接应，怎么也得是个有品级的官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